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再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人社部近日下发通知，决定从一号起到2018年春节前，以工程建设领域和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、餐饮服务等行业为重点，在全国组织开展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专项检查。近日，媒体从市交通委路政局获悉，长安街建国门至复兴门之间步道维修改造工程已经完工，5.1万平方米的步道换新衣，全部用上樱花红花岗岩地面。目前北京共有15项交通疏堵手术同步进行，比如东三环辅路北出口增加一条车道，天坛医院新增附近道路将进行拓宽，同时满足医院的落客需求。北京市30家医院将实现试点电子病历共享调阅，包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、中日友好医院、阜外医院、北京天坛医院等。自2018年1月1号起，北京市将实施统一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制度。今后，北京居民医疗保险制度覆盖范围进一步拓宽，不再区分城镇和农村户籍。近日，通州区部分区域将禁止燃放烟花爆竹。此外，禁放区以外的其他通州区行政区域为烟花爆竹限放区，执行限放措施。在北京西五环与西六环之间一片面积为30公顷的湿地南大荒将在本月开工，该项工程预计于明年建成，并向市民免费开放。1至11月，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.387万亿元，同比名义增长7.5%，增速比1至10月回落0.3个百分点。 诗歌、红酒、时光、对味，才是最完美的遇见。流动的光阴，岁月的声音。北京 FM 九六九， 北京 FM 九六九。 听我的演唱会，在17岁的初恋第一次约会，男孩为了她彻夜排队，半年的积蓄买了门票一对，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3年的感情一封信就要收回。他记得月台汽笛声声在催，播我的歌陪着人们流泪，嘿嘿嘿，陪人们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25岁恋爱是风光明媚，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，她不听电话，夜夜听歌不睡。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，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 OK， 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，嘿嘿嘿，陪着流眼泪。 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在三十三岁真爱那么珍贵。年轻的女孩求他让一让位，让男人决定跟谁远走高飞。嘿嘿嘿，谁在远走高飞？我唱得他心醉，我唱得他心碎，他努力不让自己看来很累。岁月在听我们唱无怨无悔，在掌声里唱到自己流泪。嘿嘿嘿，唱到自己流泪。他来听我的演唱会，在四十岁后听歌的女人很美。小孩在问他为什么流泪，身边的男人早已渐渐入睡。他静静听着我们的演唱会。 如果说一首好的情歌必然具备一定的私密性，这些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真实情感融入到歌曲创作中，则更能引起听者的共鸣。而他来听我的演唱会这样一首歌曲也引起了一代人的共鸣。学友的歌不是一直陪伴我们的成长吗？在17岁初恋的第一次约会，在25岁恋爱时风光明媚，或是33岁真爱是那么珍贵，而40岁后听歌的女人真的很美。短短一首歌曲，百来字的歌词道尽了都市男女的情感历程。969都市夜归人，张学友、梅艳芳，相爱很难。 最好有生一日都爱下去，但谁人能将恋爱当做终生兴趣。 生活其实只在找到个伴侣，面对现实热恋很快变长流细水。 可惜我不自或侥幸，对火花天生敏感。 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我渡过了界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期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就太大壁垒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如未成佛升仙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。得到浪漫，又要有空间； 得到定局，却怕去到终站。 然后付出多，得到少，不介意豁达又担心，有人看不过眼。对火花天生敏感，不过两只手拉得太紧，爱到过了界那对爱人，同时亦最易变成一对敌人。也许相爱很难，就难在其实双方各有各寄望，怎么办？要单恋都难，受太大的礼会内疚，却也无力归还。也许不爱不难，但愿你诚不先先，也会怕爱情前途暗淡。爱不爱都难，未快乐先有责任给予对方。恋爱欢颜得到浪漫，又要有空间得到定局，却怕去

为你我受冷风吹，寂寞时候流眼泪，有人问我是与非，说是与非，可是谁又真的关心谁？若是爱已不可为，你明白说吧，无所谓，不必给我安慰，何必怕我伤悲，就当我从此收集真情，谁也不给。我会试着放下往事，管它过去有多美，也会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，那深情的滋味。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，管了过去有多不堪问尽真有慈悲，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，我真的这样以为。 科学表明，我们的大脑是不擅长记忆的，它最擅长的是分析和思考，因此一想到什么事情，最好是直接记录下来，等到有空闲的时候再去整理收集栏，而不是放在脑子里记着，白白浪费脑力资源。

会被拥抱，滥用沉默在咆哮，爱情来不及疲劳，葬送在烽火的玩笑。我们背对背拥抱，真话兜着圈子乱乱绕，只是想让我知道，只是想让你知道爱的警告。 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，加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。新制度实施后，城乡居民的医保待遇全面提升，门诊最高报销比例达到了55%，比原来提高了5%，门诊年度封顶线统一为3000元。以通州二手住宅市场为例，成交单价下跌了超过10000元每平米的小区很多，从单价卖到60000元每平米，跌至每平米4.8万元。海淀区民政局为全区社区村配备的631个应急救援物资柜全部到位，每个救援物资柜配备有防烟面罩、安全逃生绳、救援担架等20余件应急物品。记者从京港地铁了解到，地铁4号线工作日早高峰由此前的3分钟缩短至2分40秒，晚高峰由此前的4分钟缩短至3分钟。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官网显示，移动通信终端用快速充电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基本制定完成，明确定义了快速充电并统一充电方式及通信协议。新机场北线高速北京段正式开工建设，双向八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，全线贯通预计要到2019年。近期海淀区3个社区6个单元门的适老化电梯安装工作正在施工，预计有3部电梯春节前将投入使用。本赛季的 WTA 东京赛上，15岁的美籍华裔选手张欣儿成为了外界关注焦点。在接受采访时，这位网坛天才少女坦诚：“我想成为像李娜一样的选手。” 是谁在敲打我着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。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是 我以爱心的牵你的手，不去想该不该回头。也许牵了手的手，前生不一定好走。也许有两半的路，今生还要更忙碌。所以牵 93年的苏芮牵手，人生风雨携手到老，人生不论顺遂得意或者是失意彷徨，有人陪伴互相扶持都是一种幸福。不管贫穷，不管生老病死，我们都会牵着对方的手一起走过。能真切体会到这句话时，你的生命已经与一个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牵连在一起了。你把你的命运交给他，他把他的命运交给你，这大概是生命里最奇妙的一种人生情感。969都市夜归人，林志炫，离人。 银色小船摇摇晃晃，弯弯悬在绒绒的天上。你的心事散散亮亮蓝蓝，停在我悠悠心上。你说情到深处人怎能不孤独，爱到浓时就牵肠挂肚。我的心里孤孤单单，散散惹惆怅。离人放逐到边界，仿佛